大家好，歡迎嚟到新一集嘅線上談。我今日請到嘅嘉賓亦都係朋友咧，前運房局局長張炳良，咁啊而家係香港教育大學嘅公共行政學嘅研究講座教授，你好長啊，我同 你係啊 ，Anthony， 係 Chris， 你好， 你好你好。咁咧就張炳良最近就連續出咗兩部書，一部《中》一部《英》，咁咧就我睇一睇咧，其實都真係橫跨都真係半個世紀啊！因為七八十年代到即係而家2021年，真係即係相當長嘅一段時間。咁香港我諗2021年即係而家我諗我對都係應該進行一個好重要，可能一個好應該好遠嘅一個正歷史上嘅一個即係轉折點，或者我哋進入一個新嘅一個年代。不如講翻下你整理翻呢兩即係兩部書，其實都真係橫跨咗半個世紀嘅第一。其實點解會想即係整理即係過去幾十年咁樣咧咁想探討啲咩嘅問題咧嚇？同埋我哋好多時講就話回歸之後咪一國兩制，咁啊中央有個睇法啦，即係覺得一國兩制即係而家要行穩致遠，即係之前就出咗啲問題，點樣睇即係一段咁長嘅時間即係？點解想整理翻即係呢篇歷史出嚟？ 其實剛才阿 Chris 提嗰兩本書咧，就有內容唔係一樣嘅。中文嗰本咧，其實我最嗰本書叫《二次過渡》。咁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從翻2019年嗰個逃犯條例修例事件，咁我哋講起嘅。咁先講翻修例實際上發生咗咩嘢啊？嗰時社會上點解出現咗咁多嘅爭論啊？係咪點解演變為一個而家睇翻轉頭咧，個政治嘅災難啊？咁危機啊？咁又再從嗰度咧，就去講述咁究竟出咗咩問題咧？香港喺管治上啊，或者個即係我哋一般學術上叫做身份政治嘅嗰個問題咁。英文嗰本咧就唔係因為有中文嗰本而寫，或者中文嗰本都唔係因為有英文嗰本而寫。其實英文嗰本咧，我構思好耐。我離開2017年離開政府個崗位之後咧，因為我從事學術研究咧，從1980年代以嚟咧。其實我一直咧就做關於公共行政啊、管治嗰方面。咁我自己個人咧，從1970年代咧，你可以講咧，就係從香港喺英國管治嘅年代開始進入去所謂改革個十年嘅1970年代開始。咁我自己都經歷過曬，即係由1970年代初喺大學畢業咁經歷過曬啲嘢。咁早期我亦都做過政府嘅公務員咁。咁所以我好想咧，就係嘗試從學術上咧去整理一下，究竟由1970年代。一直到現在，咁香港走過一條咩嘅路？咁我構思嘅時候咧，其實2017年底開始構思噶啦。咁但係我就真係執筆咧，英文嗰本咧，我真係執筆咧，就係2018年嘅底上係秋季度啦嚇。因為當我離開政府之後咧，我最初出咗兩本書，一本咧就係講翻我做局長嗰五年個房屋政策，另外一本就講運輸政策咁樣。咁兩本書喺2018年中書展出咗啦，咁之後我先有時間去真係去寫英文嗰本書。咁英文嗰本書我定位點解我寫英文呢？因為我希望個讀者群咧就唔係淨係本地，希望能夠咧國際上啊，或者即係包括學術上對香港有興趣嘅人，外國嘅智庫啊、媒體點或者外國政府都好，咁佢點了解香港咧？咁同埋學術書籍咧，亦都當然係針對翻喺大學裏邊嗰個需要啦。咁所以嗰時未發生2019年嘅修例事件啦，未有出現最新嘅變化，國安法啊，或者係選舉制度改變啊，中央點睇香港啊咁。咁所以嗰時寫咧，我就希望能夠喺一年內寫好，即係大體上到2019年中寫好啦，咁就好快能夠出版。咁啊總結翻咧，香港走過嗰段路嚇，分回歸前、回歸後咁樣。咁我嗰時個定位咧，啲點去概括？呢段路呢條路程咧咁我就用咗例外主義 exceptionalism 咁去勾畫，即係話咧喺回歸前，就算香港作為一個英國管治嘅地方，以一個殖民地嘅方式去管治，但其實香港都同一般所謂典型嘅殖民地咧係好唔同嘅。好啦，回歸之後，雖然回歸祖國咁，但香港咧就係一個特別行政區。咁一個特別行政區咧。佢唔係純粹一個特別行政區，而係一國兩制。依兩制咧，從概念上、意識形態上咧，好似好唔同嘅。喺最早期80年代講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就係指香港實行嘅資本主義 相對內地嘅社會主義啊嘛，喺政治上啊、經濟上好唔同噶嘛咁。咁我想，咁呢個都係好例外嘅，喺全國角度嚟講。咁我想睇下，咁究竟我哋呢個例外主義回歸之後個演變係點樣咧？咁咁同埋到最新，咁究竟我哋可以從管治嘅角度可以整理出乜嘢嘅所謂啟示出嚟咧？咁嚇，咁當然到咗19年中發生咗修例嘅事件，咁由之後咧就係、是、香港個政治情況好急劇變化啦。咁所以一國兩制又好，或者係對我所描述嘅例外主義咧，都構成好大嘅衝擊啊！所以我19年中之後，我都修改咗好多次嘅啊。咁我本書咧正式嗰個所謂截線咧，就係用舊年2020年嘅年中。咁本來希望趕到今年書展，即係21年嘅書展出，不過後尾都製作上趕唔到啦，好多其他嘅原因。咁所以我又要補有一篇即係 postscript。一個所謂補遺咁樣去再概括下最新嘅情況咁，咁所以成本書咧，你可以話咧，佢唔係淨係針對近依幾年嘅發展，佢希望嘗試從一個即係過去50年比較一個即係歷史長河咁樣嘅角度去睇翻，咁究竟香港作為一個相當例外嘅城市，咁究竟佢嘅定位係點樣咧？佢過去點解咁例外咧？或者佢曾經發揮過咩作用咧？到今天又如何咧？因為如果我哋唔係從咁樣個比較歷史嘅角度咧，我哋就咁將局限喺睇啊未來目前嗰一年或者嗰兩年嘅情況咧，有啲人對香港嘅睇法咧，可能好我認為咧係好偏頗嘅。嚇、我曾經喺報章文章我提過兩種嘅所謂fatalism 嚇、一種宿命觀，一種咧就覺得啊，好似發生咗好多嘢，令到佢覺得香港嘅前景佢唔睇好。啊，或者非常唔睇好添啊！外國一啲認為咧，香港就走向一國一制啊，香港玩完啊，都依論調都有。另外一種嘅宿命觀咧，就係話香港再冇作用噶啦，啊，即係話咧，一切咧就要靠內地啦。香港本身發揮唔到作用，我唔係咁睇嘅。咁所以我嘗試希望能夠從兩種極端嘅睇法裏邊咧。實實在在去睇翻，咁究竟香港係一個怎樣嘅一個例外主義？ 另一部書就提到即係二次過渡啦。 係 其實所謂二次過渡，咁一次過渡其實係係講緊咩咧？同埋係係咪有所謂我哋一次過渡應該做嘅嘢，或者冇做到、未完成嘅咁樣嘅意味咧？ 未必有咁嘅意味。嗱，當然啦，你睇點樣去解讀？目前我所形容的二次過渡，當然很多不同的角度的解讀。我用，因為點解我用二次過渡呢？我一本書都至少解釋過，因為當時坊間咧，我講翻係喺我舊年今年出書嘅時候，今年上半年嘅時候咧，坊間就會形容哦，經歷咗19年嘅危機啦，咁中央對香港有新嘅政策。因此咧，佢哋有啲形容咧就是二次回歸。咁我就唔用回歸呢個字。我覺得香港係回歸咗，97年回歸。儘管有啲人認為，哦，呢個回歸咧就係、是、所謂地方就回歸咗啦，但人心未回歸，有種角度咁樣啦，或者好多其他嘅一啲嘅睇法。但係實實在在咧，香港係回歸咗嚇，作為一個國家行使主權，就是、香港一個體制，基本上回歸咗嘅。但係咧。回歸之後嗰個歷程咧，就係用一國兩制咁去睇咧。其實依個一國兩制唔會係一個好僵硬，即係唔會話完全100%凍結咗喺回歸嗰刻噶嘛。咁佢不斷在變，一變會受即係、就是、受到個環境影響啊。當然啦，同埋咧你個世代個轉變啊，即係話喺80年代當時傾回歸問題，傾一國兩制。同而家一個新嘅世代可能會唔同，喺香港又係咁，喺內地啊負責嘅官員都係個新一代嘅官員嚇。咁如果我哋展望去到2047，即係目前我哋所講所謂50年不變，咁未來嗰20-30年亦都有新嘅世代。好啦，如果47年之後一國兩制仲會延續落去嘅，又有新嘅睇法。咁所以一國兩制咧係會有唔同嘅階段嘅，從呢個咁即係好客觀嚟講。咁所以唔同階段都有個過渡嘅問題喺度啊！咁你可以從一個咁樣角度，即係話咧，必然係有不同階段嘅過渡。咁只不過話咧，我哋而家睇一國兩制，目前呢個二次過渡咧，就係啱啱就喺 19年的事故之後，當然19年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影響到這個這樣的所謂進入第二個階段的那個狀況，但也有其他因素的。 如果我們這樣講話，即是19年之前的過渡，我們看回轉頭，就是是不是有些事我們沒有做，或者有些事做錯了，所以第二次過渡的時候我們要即做回它。 如果我去看呢，就是這樣，如果從回即在香港，站在香港去看呢，就是說在19年的時候，在1997的時候，即是準備香港回歸，即是真是一個過渡啦，由一個英國管治 的時期進入回去一個恢復行使 主權，即是港人治港這樣。那這個一定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但是當時的指導的思維呢仍然是盡量維持一隻不變，所以政府體制呢雖然是在即是中國憲法底下的特別行政區，但其實它的內涵很多呢是跟之前英國管治的時期呢相差不遠，個名改少少，譬如以前叫行政局，現在叫行政會議，但是操作很多的所謂運作的邏輯啊、倫理都很相近，因為當時的指導思想就是盡量一切不變，因為認為呢在八九十年代當時的香港呢是一個非常之成功的一個城市，很多東西我們保留返，那種保留延續盡量一切不變的思維呢，其實在回歸之後97年之後呢就相當主導自香港發展，所以我在回歸初期我都經常提一個問題，就是說變與不變，這個就是香港人的困惑，或者後來的身份上的困惑。那好了，到了2019年修例事件在香港爆發，我相信呢就是令到即是無論是從北京角度去看，或者香港內部不同 的人去看呢，就是說那究竟是不是還是一切不變呢？有些人覺得呢是要變的，有幾種即是變的方向，總之大體上呢就是說呢支撐住97年過渡那一刻，回歸那一刻那種一切不變那種思維呢其實已經改變了，無論在你話泛民那邊又好，建制派又好，北京去看，其實都是有個即係可以話佢重新再評估個形勢。而從北京嚟講咧，佢睇香港嗰個政治嘅狀況咧，就係話以前咧，佢覺得就係話我保留翻由英國管治嘅時期個官僚體系個行政主導，然後再加上咧我籠統叫做即係新舊精英嘅結合。仲有當然民主派在回歸的之後呢，其實民主派在北京眼中呢還是有個角色的，儘管他定位是反對派怎麼是有角色的，所以呢大體上就是這樣一個政治的結構。但是到了2019年之後呢，北京當然全面去修訂了他對民主派的看法，他覺得香港出現了所謂反中亂港 的勢力等等，所以從北京你都可以說他重新再評估過香港形勢，香港的治港的那個結構是怎樣，所以現在我們所說的二次過渡呢的確是有相當大的一個即是重新評估了以前的假設。 中央的評估跟香港人或 或者香港裏面即 有不少人的評估呢似乎有很大的落差。 这个落差是必然有的。当然呢是不是需要这么大啊，这些就视乎那个形势呢。因为从北京来讲呢，你要即很可惜呢，就是说呢这个重新的评估同埋即进入第二阶段呢就是在一个香港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政治 的危机。香港人可能他未必能够好像在中央这样的角度去看，去解读这个危机。因为在香港来讲就会觉得香港很多人不满政府处理一些事情或者对香港的前景，对一国两制 的期望有不同的看法，或对民主 的看法，或者港人治港。但是从北京来讲就是说他觉得香港出现了他认为近乎是一个叛变，即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咁是佢作为中央政府同埋佢摆起咗一个美中关系同埋美国或者美国为首嘅西方阵营係要包围，係要佢认为係要好特别针对中国嘅。 或者針對共產黨的。嗱咁樣角度去睇咧，佢好好唔同嘅睇法，佢認為一個好嚴重嘅問題。我就打個比喻，2017年底嘅時候，嗱你知西班牙咧，加泰一直都係鬧緊獨立噶嘛。咁2017年底嘅時候，加泰咪搞過一次公投。咁嗰次公投咧，西班牙政府即係中央政府認為非法嘅。咁之後西班牙中央政府點做咧？就即刻軍直接管，即係直管啊 ，direct rule 啊。咁同埋咧，就針對搞公投嗰啲即係地方官員啊、地方議會就拘捕啊、檢控啊等等。咁你可以睇到就係咧，從一個中央政府去睇個地方嗰種角度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咁當然香港嗰個2019年出現嘅危機咧，好多方面啦，意識形態啊、香港人嗰種所謂身份危機啊，好多啲嘢。咁所以係有唔同嘅。但係依個分歧啊，或者究竟有冇辦法將嗰、那個距離可以拉近啲咧？即係話大家真係弄清楚，究竟分歧實在喺邊度？有冇啲分歧咧？其實想當然嘅分歧啊，有啲偽命題，有啲係真問題，係真係要共同面對咧。咁恐怕咧，我認為咧，喺過去兩年咧，我哋仲未有好好機會去真係去處理嗰啲問題。 我哋似乎係即係要了解，即係佢哋即係點解咁樣諗，即係點解有咁嘅分歧。同即係如果同即係對比翻八九十年代，其實八九十年代開始就係即係香港同即係成個即係中央政府啊一個互動啊溝通啊，咁我都好多層面，政治、社會、經濟、媒體咁，其實都好多呢啲咁樣。而家其實會即係睇到係咪似乎就係嗰個了解佢哋點樣咁嘅諗咧？似乎香港社會裏邊都未真係好明白，即係2019年之後發生嘅嘢點解即係中央而家做咁嘅轉變。 情況可能都是近似咁樣嗱，我自己就經歷過曬整個97前嗰個回歸嘅討論啊，就由80年代開始啊，北京提出一個兩制依個概念，初頭一個好籠統概念，後尾具體化，同埋當時喺政制嘅爭論啊，基本法討論嘅過程，我自己都有參與，亦都接觸好多即係內地嘅官員啊，本地嘅中央嘅官員啊咁，我。大抵上可以咁講，喺整個80年代，其實咧當時香港社會不同嘅即係所謂背景，無論係政見不同嘅階層嘅人士咧，其實同北京或者同內地嘅官員咧都相當嘅互動。即係話嗱，當然中央當時一定有佢嘅一啲主觀嘅要求啊，佢對香港回歸佢有佢嘅睇法。佢有佢嘅規劃，但係當時佢都係同香港不同階層，無論係社會嘅上層啊、中產階層、基層啊、民主派啱冒起當時啊，傳統嘅左派比較親英嘅人士，都好多互動。所以雖然大家未必睇法一樣，但係大家互相嘅了解，我相信係相當多嘅嚇。好啦，就算喺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造成了民主派和北京之間的距離，但仍然很多接觸的，直到回歸都是的。回歸之後，97年之後，那種接觸還是有的。但很可惜，我覺得在過去10年，這些接觸，特別是民主派和北京的接觸，是少了很多。這個我相信民主派都有他的責任。好了，19年之後出現了什麼問題呢？更加嚴重是怎樣呢？北京睇到2019年發生咁樣嘅事故，佢其實覺得咧，整個香港都好似係超乎咗佢之前能夠去掌握嘅。第一，點解民主派會演變成為一個佢認為係走向分離主義啊咁樣嘅一個方向咧？依、這個唔係過去嘅民主派啊，即係特別係所謂喺97前後啊堅持民主回歸嘅當時嘅泛民嘅嗰個方向。咁於是佢覺得民主派好似越嚟越不可信啊！好啦，第二就係點解整個香港有一個修例事件會演變成咁嚴重咧？個社會點解個矛盾咁嚴重咧？年青一代點解好多人嗰種反應係咁樣咧？同埋點解政府無法去穩定咗個局面咧？所以佢同時都對嗰個政府啊，對整個建制派，即係覺得咁靠唔靠得你咧？點解香港會亂到咁咧？點解要中央出手咧？咁嗱。咁你可以想象嗰種心理係咁樣嚇，所以佢會覺得就係我一定要比較徹底啲，我要比較全面啲去整治整個問題。所以喺無論國安法嘅出台啊， 或者係嗰個選舉制度嘅改變咧，如果你係有即係同一啲建制派接觸，佢哋都唔係好掌握嘅，啊，因為北京唔係完全即係唔好似以前咁樣傾好多轉啊咁樣嚇，因為北京喺最高層佢作啲決定嚇，咁呢個有當時咁樣嘅背景喺度。 嗯，嗱，而家就似乎就係即係佢見到個情況係咁樣，佢要。即係如果真係簡單啲嚟講咧，差唔多真係由頭開始咁樣啊。咁你書裏邊都提到下，就係話都希望中央係開放演繹一國兩制。 嗯嗯嗯。 呢個係係咪即係睇到就係話而家中央即係點樣去演繹一國兩制？其實都有所謂係即係唔寬鬆，或者即係攞一個緊嘅即係取向嚇。咁而其實係應該即係走一個即係更加開放或者即係某種彈性啊靈活啲。 我就冇必然話佢而家係一個走向一個唔開放，即係冇咁樣嘅必然假設。 嗯。 首先喺八十年代中央睇一國兩制咧，我認為佢係相當開明、相當開放嘅。 嗯。 因為佢已經接受香港成一個同內地完全不同啊嘅制度，意識形態上好相對立嘅制度。 嗯。 但係當然有當八十年代的背景。在八十年代咧，中央領導人睇香港就覺得香港是一個成功嘅典範。事實上，當時內地進行改革開放咧，好多地方是希望從香港攞到一啲啟示嚇。鄧小平甚至當時講要多建幾個香港，香港是一個典範嚟嘅嚇。香港當時嘅做法係影響到上海嘅改革，影響到深圳嘅改革、廣東嘅改革。好啦，回歸之後咧，回歸初期，香港仍然係被內地視為一個好重要嘅模式。我記得在回歸之後，好似1998年，香港咧就係負責舉辦呢個世界銀行同埋國際貨幣基金嘅全球會議。當時中央最高層嘅官員都有嚟香港。嗰陣時嚟香港就好肯定香港嗰個所謂成就啊，香港官員嗰種能力啊。咁但後尾當然好多兩地都有變化啦。咁所以佢其實佢一開始嘅時候咧，就算回歸之後咧，佢都係。俾香港，你做到幾多就盡量去做，啊為國家好。但當然有啲憲制性嘅底線，呢個從來都有嘅。咁啊，佢對香港越係有懷疑嘅時候，呢底線就要講得越嚟越清楚嚇。到2014年出嗰個一國兩制實踐嘅白皮書啊，全面管治權嘅表述就講得好清楚。咁但係唔等於咧，佢唔期望香港係繼續保留嗰種彈性、嗰種對外嘅開放，同埋香港傳統上。同西方世界嗰個所謂聯繫，呢啲中央都係珍惜嘅。我留意到最近啊，港澳辦副主任王柳權啊，佢講翻都仍然希望香港有啲好多作用，呢啲作用係內地城市無法行使到嘅、發揮到嘅。咁我覺得呢種開放性係喺度，但係2019年當然2019之前就發生咗佔中事件啦。呢啲全部都累積令到中央呢一代嘅。官員咧，佢睇香港，佢就不斷問：香港係咪失控咧？香港係咪走咗另外一條路咧？咁係咪仲係一國兩制咧？冇即係所謂超越咗個界線咧？咁呢種到咗2019年發生嗰種好嚴重嘅一個對立啊！你記得當時凡係被視為同內地有關聯嘅本地嘅一啲鋪頭都俾人衝擊噶嘛，係嘛？內地人又受到衝擊啊！咁所以咧，你可以話喺咁樣嘅狀態底下，嗰種自保。嗰種要處理來自香港嘅威脅，嗰種情緒必然好嚴重。調翻轉頭喺香港當時啊，另外衝突另外一方，亦都係將好多問題睇到好嚴重嚇，失去咗以前嗰種互相嘅包容啊，啊一國兩制應有嘅一種互相嘅尊重啊咁。咁所以我自己又希望咧，就話咧發生咗2019年嘅事，同埋依幾即係即時嘅反應啊，即時反應就係講緊呢一兩年啊嘅反應咧。唔好成為主導我哋長遠點樣去推行一國兩制，去耕耘一國兩制嗰種態度。 嗯， 即係如果我哋由於發生咗呢個變故，因此各方面嚇，唔係淨係中央嚇，即係社會各方面都突然間咧係拉得好緊，原本有嘅應有嗰種開放開明都少咗嘅時候咧，啊，呢個就對一國兩制係不利嘅。 嗯。會唔會有出現即係所謂 unintended 嘅 consequences？ 即係話你都未必係想咁樣嘅嚇， 即係包括黃柳權啊，即係會提到實際上香港有一啲獨特嘅作用，都仍然好明顯係客觀，即係一個事實嚟嘅嚇。但係一啲政策係會令到一啲即係你嗰個政策目標咧係會偏離咗，特別即係當香港係。可能即係特別捲入咗一啲國際政治啊咁樣嘅話咧，有啲喺好多方面，其實香港嗰個都具體都會一啲嘅影響。 嗯嗯， 怕唔怕出現呢種情況？ 嗱，依個咧就依個風險係一定有嘅。我如果你睇翻國際上都會有嚇。嗱，我就用國安法為例啦，依個社會上係最爭論啦，過去呢一兩年。其實你睇翻全球各地不同政治制度，你話民主制度又好。非民主的制度也好，專權的制度也好，它都有它那套的國安法。你說是不是很緊呢？全世界國安法都是緊的，因為它所定義的就是威脅國家安全， 性質都是這樣， 一定是緊的。你看澳洲國安法一樣是緊的，所以你說法律本身是緊，那個不是一個最主要的問題，反而就是你在什麼的環境，什麼的所謂行為狀態、心理狀態底下去落實、去施行一套國安法，譬如美國咁樣，佢九一一之後，佢實行、佢執行個國安法，你可能好多違反咗啲人權保障啊、權利啊好多嘢嚇。咁所以我哋通常咧，就點解國安法喺香港推行之後，我當時就提出話，我哋要好好地啊，要定位我哋點處理國安法， 唔好武器化， 唔好武器化，因為外國好多經驗係武器化咗嘅，譬如喺澳洲咁樣。你過去兩年，因為針對即澳洲同中國關係都惡劣咗啦，所以凡係同中國內地有關聯嘅，無論做生意、學者，都受到牽連嘅。喺澳洲啊，有啲即係無限上綱都有嚇，即係呢啲情況有時就會發生。咁所以我哋喺香港嗱，國安法又好，或者我哋呢幾年嚇講國民教育，本嚟呢啲全部都係應有之義，好多國家都有國民教育。國民教育不應該成為一個好像一個好像妖魔，不是這樣，但是你怎麼去做呢就很重要了。有些推行上來大家都很所謂很舒適的，覺得是要做，但是我們很定得很清楚的界線，所以這個關鍵呢在乎我們的心理狀態，我們的具體的執行的時候或者推行的時候個行為怎樣，不好呢就是本來呢這個是原則性的一個要求，但是具體落實的時候呢變成了很多的框框啊，令到香港本來應該有的那個所謂彈性啊，那種所謂創造的能力呢受到限制。這個我們要很戒心。 你擔不擔心即現在又出現了這種情況？你去年都差不多提了一年了。 我覺得我們要很小心的，因為最重要就是不要矯枉過正。這個歷史上啊，中外的發展都有這樣的情況。我記得喺即係就算喺建制派陣營裏邊，都有啲人覺得嚇係、有啲嘢要處理嘅，不過千祈唔好 overkill 嚇、就唔好令到咧。回歸前後都有嗰個辯論㗎，當時唔好令到咧，就係話你將個沖涼水同個嬰兒一齊倒去係嘛啊，或者以前九十年代當時嘅政協主席李瑞環就講嚇、你個舊茶壺。啊！啲茶渍，你唔好抌咗佢，呢啲宝贵噶吓。咁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处理呢个一国两制，因为香港问题咧，佢唔系单系香港问题。嗱，如果香港问题从全国嚟讲小问题，香港得七百几万人口，喺十几亿人口里边啊，香港 GDP 而家啊系全国嘅2%度。咁你话香港冧咪冧咯，系嘛？即系从全国嚟讲，有咩大问题咧？系嘛？但系喺整个国家。特別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它是一個從全國利益的，它不只是處理香港利益的。啊，咁樣角度來講，香港是仍然是國家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資產來的，一個很珍貴的資產，所以它不應該糟蹋的。咁我們要很小心去處理香港，無論香港的人也好，或者中央處理香港都是。 之前邵善波都講過 overkill 啦，不過佢係講就選舉嘅，因為講就選舉制度。整體情況擔唔擔心？即係而家真係都有種 overkill， 即係社會上我相信都有唔少人係會睇到即係而家個問題。 我估咁樣喺2019年嗱，本來一個修例嘅事情咧，社會有爭議，我認為係好平常嘅。全世界修例都有爭議嘅，香港。 你可能你都更加清楚啦。版權條例係嘛？由回歸之後，因為香港受到美國啊國際社會要求，我哋有更加要嚴謹啲嘅版權條例啊嘛。每次修訂都好多業界意見噶嘛，覺得會限制佢哋嘅創作權啊，或者佢資訊權啊。後尾甚至到上屆政府，我喺政府嗰屆咧，甚至有啲人形容啊，依個修訂版權條例就係網絡23條咁樣啊。咁有啲係我覺得推到好極端嘅。咁但係咧，好啦，咁政府我既然社會爭議，咪要停一停，再聽多啲意見，再去處理啦嚇。所以咪有幾次都係政府要收翻，再議咁。咁本來冇咩大問題噶。你逃犯條例，我認為咧，依個喺我喺《二次過渡》嗰本書我解釋翻逃犯條例。香港逃犯條例咧，其實跟足曬國際嘅規範個形式去做嘅。不過當然咧，你擺香港，我哋講到香港同台灣之間。香港同內地之間嗰個移交就當然好多政治嘅問題啦。咁嗰度如果社會上有爭議，就要坐低具體去處理。我哋唔急得嘅。本來個爭論就喺嗰度應該停落嚟噶啦，無需要再惡化嘅。但係點樣惡化呢？就好多因素。咁我喺本書都有介紹。咁過去呢兩年咧，由於個社會咁樣嘅撕裂咧，的確會令到我哋好多時候咧係會矯枉過正。呢、這個矯枉過正唔係淨係話。從政府處理問題，或中央政府處理問題，甚至本地嘅民間、本地嘅不同嘅政治嘅力量，其實好多時候都將問題推到好遠嘅。啊，本來唔係咁大件事，唔應該咁極端嘅、咁尖鋭嘅，就改到好極端，因為個社會嗰種撕裂、嗰種分化係咁樣。咁所以喺個分化過程裏面出現咗一啲可能正常狀態唔應該有嘅一個觀念啊態度，就出現咗啦。咁有啲就已經成為咗，造成咗一啲嘅後果，我哋翻唔到轉頭，歷史就咁樣啦。我哋唔能夠話翻翻去兩年前係點啊？但係我哋可以做就唔好再令到啲狀況再延續落去。即係我哋而家都要睇一睇，千祈唔好咧將個情況講到咧，或者處理到咧越嚟越惡劣。因為咁咧就真係會有一個惡性循環嘅。香港要盡量避免就再出現呢啲惡性循環。 而家即係各方唔係保走極端，落去似乎就有啲就已經處，有啲係用檢控啊嗰度處理啦，有啲社會上亦都有啲變化啦，即係有啲人索性就離開啦，成啊咁樣嚇。咁樣落去嘅話，個社會能唔能夠即係走翻去？即係首先你提過嚇，各方即係都唔好走極端咁樣嘅局面啦。 我是主張咁嗱，當然咧，我由其實我離開政府之後咧，2017年離開政府局長崗位咧，我盡量少談即係政府嘅事情啊，因為我有我自己一啲嘅原則。但係到2019年出現咗修例嘅嗰種嚴重嘅嗰種社會嘅動亂咧，咁我就覺得咧有啲嘢有時候需要出聲嘅。我就覺得的確我哋當時整個社會。就好似發高燒咁樣，好多正常嘅時候唔會做嘅事情，或者唔會咁樣去睇嘅事情咧，都出現咗。咁令到一時候咧，你翻唔到轉頭，發得高燒。咁同埋咧，突然間個咁，由於中央都要處理香港問題，咁亦都引嚟咗社會上香港一啲人士，佢可能就睇淡咗個將來。當然有啲人移民啦，啲移民好多原因啦，但係我相信不排除有呢個政治嘅原因。而外國社會咧，亦都好早地咧就已經下定論。我最記得喺舊年《國安法》頒布之後，如果冇記錯，應該係《Financial Times》嘅社論，《金融時報》社論就話香港已經一國兩制已經完蛋啦。或者美國當時特朗普總統就話香港已經步入一國一制，依全部都我認為咧係完全係不成熟、有偏見嘅一種睇法。我唔係話香港當時即係一啲問題唔應該批評，但係我覺得咁樣去定義香港，就差唔多等於就話咧香港冇機會噶啦啊，同埋好多制裁啊，好多將香港嘅邊緣化嘅一啲觀點，其實依個削緊香港。咁但係當然咧，呢個國際形勢我哋香港控制唔到嘅，亦都左右唔到。但係我覺得咧，我哋仍然留喺香港人，如果有啲佢決定咗我要嚟香港，恐怕我哋唔能夠阻止到佢哋。 香港素來都是一個很開放，即係來去自由的社會，但係認為留喺香港，認為有可為啊，留落嚟有可為嘅，就應該盡量做好香港。咁我記得我喺上個禮拜，我本英文書嗰個發布會，你哋都有位同事去採訪啦。咁我睇翻你哋嗰個報導個標題嚇，即係話張炳良認為要擁抱嚇呢個新形勢。嗱，我就應該唔係用擁抱嘅字，因為擁抱中文嘅字咧就好正氣嘅，因為新形勢好複雜嘅，英文 embrace 比較即係 neutral 啲嚇，中立啲。但我的確係話咧，我對呢個新形勢，無論喜歡與否，過去發生嘅事情導致今天咁樣嘅狀況，呢個就係個新形勢啦。你翻唔到轉頭嘅嚇，但係你翻唔到轉頭，但係你可以影響將來。咁你影響將來咧，一定從現在嘅現實出發。所以呢個新形勢就係現在嘅現實，你從而家現實出發，點樣做好佢？你話個選舉的確同以前嚇喺。2007年當時中央俾香港嗰個政制發展嘅路線圖係唔同咗嘅，我嘅速度啊、時間表乜都唔同咗。咁依個好多原因令到佢改變咗。但係係唔係而家香港嘅政制就完全無可為咧？有冇地方可以做得好啲咧？嗱，我哋都要做嘅。依種咁樣嘅態度，我記得依個就係我自己喺七八十年代，即係港英管治時期，當時係殖民地，當時。邊有咩民主啫？係嘛？當時搞區議會，區議會係一個冇實權嘅東西，係嘛？同埋最初嘅時候係三分一選嘅啫，三分二係委任嘅。咁如果你話啊，依冇可為嘅啊，咁基本上都唔係咩民主嘅。咁你就唔會做任何嘢噶嘛。你當時唔做任何嘢嘅時候，唔會發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啲變化啊嘛。所以我認為我哋仍然係要向一個向前看咁嘅態度，盡量做好啲嘢。 是不是如果即係所謂民主派都要翻返去七八十年代嗰種，即係嗰種咁嘅心，即係心態，或者係嗰種咁樣嘅思想準備係要咁樣開始翻整個即係爭取民主其實嚇，因為你另一篇文章都提到啦嚇，即係反對派政治即係翻轉頭咁樣，都提到，似乎就係一種要係一種。新的玩法，又或者是會不會即係其實新的玩法就係一種舊的玩法，即係又好似嗰個年代咁樣做戲。 嗱，第一，社會是不斷進步的，當然社會或者制度咧都有佢嘅 DNA 嘅嚇，所以你從過去咧係可以幫你去了解多啲現在，同埋去想像將來。但係當然歷史唔係咁簡單嘅重複。甚至用民主派的角度，即是泛民的角度，就香港政制倒退了。那倒退都不是倒退回以前的历史，不是这样，或者制度的历史不是这样。但民主派呢，我认为他的确需要全面去检讨自己。当然你说任何的一些危机啊、动乱呢，方方面面都有他的责任。但是呢，民主派自己在19年的事件都有他的责任，即是究竟为什么会即是一个大家本来大家都不想搞到这样的，为什么最后会搞到这样呢？因为你不做一个很认真的检讨，其实你是不能够走出以前那种困惑的。我知道譬如泛民有些泛民的主流党派就说，哎，我不会参与立法会选举，当然有他们的看法。但是我看我之前的文章就说，那你是不是永远都不参选？那如果你永远都打算不参选的，你认为这个制度不是你想认同的，那你就不是一个政党的，就算你叫党都不是党来的，因为从政治上政党有个意义在这里，你参与个议会的嘛。你说，哎，我永远执不到政，那都是一个政党，日本共产党几十年都是还有一个党都会参与选举，但他永远知道自己不会执到政的嘛。咁所以你一定要好清楚你自己角色系乜嘢。咁我喺篇文章我就请佢哋睇下其他嘅社会。我特别提到新加坡。新加坡嘅反对党系点啦？嗱，佢好清楚，一个政府系仍然大体上系得到更多嘅国民嘅认同嘅。虽然有年轻一代都对新加坡嘅执政党嘅意见，但佢哋都会知道咧，未来一段时间都仲系呢个政党执政嘅。咁反對黨有咩作用咧？咁佢都要問噶嘛。咁所以香港你作民主派，佢定位係一個反對派咁，咁你都要問 咁嘅反對派作為邊度咧？你唔能夠話一個反對黨就係搞啲關注團體、搞啲服務中心，咁啊社會上好多民間組織都做得噶嘛？點解要你一個黨去做咧？係嘛？所以佢都要諗呢個問題。咁如果你話從一個從佢哋角度褪後咗啦，倒退咗啦，咁倒退咗個點都可以做嘢噶。歷史係咁樣噶嘛？你如果從一個黨派競爭啊，政黨輪替咁樣嘅一個民主制度，咁有時你可能都選舉輸得好犀利噶嘛，唔多唔少都有零做戲都有噶，有啲輸到議席嚇，係等於你全盛時期得啊幾個百分點嘅都有嘅。歷史上你睇英國睇其他國家都有，咁嗰啲政黨點樣去重新嚟過咧？咪自我改革咯嚇。我最記得喺1991年。就是彭定康輸了巴富的議席來香港做總督那一年那次的選舉，因為那次的英國大國會大選就是工黨連續幾次選舉都輸了給保守黨。咁我記得當時呢Economist 即係經濟學人那份雜誌咧，英國雜誌咧，佢嘅社論就係話：哦，經過今次選舉之後咧，保守黨已經被證明咧係一個無法贏得選舉嘅政黨 ，unelectable。啊，即系选赢唔到个政府嘅，执政唔到嘅。咁隔几年之后，新工党就抬头啦。啊，呢个改革啊，咁所以从一个历史长拉长嚟睇咧，有时有挫折，有上落，系好正常嘅事。啊，所以点解我喺新书发布会我就话啦，系我哋而家好执着于近呢几年发生嘅事情，但系如果再推落去，觉得。二十年再長啲，你睇翻轉頭，第一你從闊啲角度就唔會覺得係一個即係生死啊咁樣嘅一件事。 拉長啲，睇住呢二三十年點走落去喎。啱，其實 咁，但係正正因為係咁樣咧，而過去嗰二三年我哋改變唔到個歷史啊。但係未來二三年，我哋每個人都參與緊噶嘛。特別係年青嘅一代。 如果從民主派角度，係咪即係新加坡模式係一個可以參考咧？即係個空間或者係嗰個即係模式，即係測。 我就唔會特別係話邊一度地方嘅模式。不過咧，即係話如果從民主派佢哋認為咧，佢哋係喺起碼喺個議會選舉嘅角度，佢哋係即係少數派。就算參與個選舉，都可能係少數派，個設計個政制設計。咁嘅時候，佢咪要從一個少數派嘅一個黨派，咁究竟係一個或者佢認為嗰個權力係比較即係或者一個威權政體咁樣嚇，咁去睇啦。事實上，你睇威權政體咧，其實好多種即係現。近呢幾年咧，喺嗰個所謂政治學嘅嗰個研究啊文獻裏邊咧，佢同以前嘅睇係唔同嘅。以前好簡單，就係話啊，有所謂民主國家，有所謂專權國家啊，所以以前嘅威權主義 authoritarianism 咧，就形容嗰啲專制啲嘅國家嘅，就假設咗民主國家冇 authoritarianism 嘅。而家唔係啦嘛，係嘛？因為而家發覺喺民主政體裏邊都出現專權啊嘛。特朗普不是專權咩？喺歐洲中歐啊，或者前東歐嘅即係一啲所謂前東歐共產主義係咪自由化咗、民主化咗國家一樣好多威權嘅。法國係咪威權咧？個總統係咪權力好大咧？咁即係所以而家喺政治學上咧，威權主義就唔必然話某一個政體，係睇一個現實嘅嗰個政治環境裏邊，咁究竟嗰個行政機關或者加埋個議會。嗰、那個表現係點樣？咁所以如果用翻民主派嘅佢一直以嚟睇香港就話，哦，呢個係一個威權嘅政體，威權主義。咁我姑且即係政治學上成立。 係。 咁但係點樣去處理呢？仍然有好多方法處理。 過去咧就中央都接受，即係好明顯都接受咗民主派啦。咁民主派亦都係起碼即係當時華叔年代咧，就長期都諗住係做反對派啊咁樣。咁但係即係中央都接受咗即係反對派，甚至接受到即係當時民主派都有一種咁嘅抗共咁樣嘅啦嚇。你選舉其實都可能係某種即係抗共咁而吸引到好多嘅選民，但係落去即係呢一種所謂抗共或者 抗中央，就算不是即係觸動到啲紅線，而是一種意識又好，或者係即係標榜香港本位啊，或者本土啊等等咧，其實那個空間都會比過往細咗。 嗱，呢個咧就咁樣，因為喺香港嗱，你剛才用抗共啊啊依個字眼，的確咧喺回歸前後咧。在部分的民主派人士有這樣的觀念的，因為他認同不到共產黨，其實這個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在鄧小平提出一個兩制的時候，他都會知道香港人有部分是對共產黨 有意見的嘛，如果不是都不需要兩制，所以中央不是介懷這件事，但問題呢，你就不是去到呢你要拆反，你要顛覆呢個政權啊嘛！即係話嗱，你好簡單啊 ，Chris， 你喺媒體咁耐，你都知道喺九十年代，當時民主派一啲嘅領袖，我特別點名李柱銘舉例，佢去美國都不斷要求美國啊，你唔好制裁中國啊，你要嚇喺最惠國待遇，要俾中國有呢個待遇嚇、啊，讓中國更加融入呢個國際社會。你不會當時鼓勵啊！你要啊包圍中國啊！你要嚇、啊、制裁佢啊，制裁埋香港。咁、但係過去一九年嘅事情發生之後咧，就真係發生咁喎、有部分嘅泛民領袖真係走去美國要求人哋制裁香港，制裁中國喎、係嘛？你要令到中國倒台喎、或者所謂攬炒嘅攬炒論啊，當時某啲嘅泛民或者其他人士、個攬炒論嘅定位就要中國倒台嘛。即係個政權倒台嘛，咁咪去到一個從北京角度嚟講，哇！你個反共係咁樣嘅反共喎，咁啊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好唔同，咁所以的確我哋要諗下，咁一國兩制究竟我點解讀咧？咁北京嗰個底線咧就是一國兩制，呢、這個一國咧就係、是、按照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呢、這個就係共產黨。領導的一個，咁從中央就依個就係個底線啦，咁所以但其實你可以話回歸嘅時候都好清楚嘅依條底線，大家都知道依個就係個大嘅政治嘅環境，咁但喺大政治環境裏邊咧，中央係容許香港好多嘅空間，總之你唔好觸動依條底線，咁所以喺回歸之後，有啲內地唔能夠存在嘅東西喺香港係可以繼續存在。在香港法律的範圍裏面可以存在，本來就是一個這樣好像即是稍微互相包容，你尊重他，你未必同意他一些東西，但是你是尊重他，他都未必同意香港一 些事情，但是容忍尊重，就是這樣，本來一國兩制是要建基於這樣一種互相的接受、但去到大家拉到盡的時候就是出了很多問題。 現在這樣看呢，都很多人形容即是民主派是散了、其實可會係可以點樣即係所謂重新起步、重新組合，到時個形態又會係點樣咧？可以， 我就咁睇嘅。香港係的確有相當比例嘅民眾啊，即係社會上係佢係比較佢好想香港係充滿住以前嗰種自由啊，對公民權利嗰種比較好開放啊，唔好咁拘謹啊，或者佢仍然好堅持香港要更加即係政制方面要比較多啲嘅普選啊，市民參與多啲啊，依種嘅訴求咧係喺度嘅啊，咁依個我認為咧，正正依個咁樣嘅民眾裏邊依種嘅態度咧。就一直是支撐住我哋過去所籠統稱的所謂民主派或者泛民的陣營。咁呢個喺社會上呢種嘅聲音啊，係冇消失到。好啦，問題就係話過去或者到今天仲存在嘅一啲泛民黨派，佢能唔能夠好有效地代表到呢聲音，又進入佢嘅體制裏邊咧？如果當然啦，如果你話啊呢啲聲音其實就唔主張佢入體制嘅，咁啊另外一個問題啦。但如果我稍微推後一啲，即係長遠嚟講，社會上或者政治嘅制度、政府嘅管治上，你都唔能夠忽視呢啲意見噶嘛，呢啲聲音噶。咁你點樣能夠將啲聲音帶入個體制咧？咁如果泛民嘅黨派係承擔呢個咁嘅作用，咁佢就一定要參與呢個制度。 除非我佢話我唔承擔啦，我讓其他人去承擔，咁就會有新嘅組織出現啦嚇。歷史就係咁樣啦嚇。咁所以依家我相信咧係整個社會都要想一想問題，因為我哋唔係只係睇翻未來兩年嘅社會。如果你話從一個比較悲觀或者所謂宿命論去睇，就話香港冇咩空間㗎啦，或者冇咩變嘅可能性啦，或者甚至有啲人覺得香港已經玩完啦咁。如果咁咧，佢就真係唔需要做嘢啦。但係香港唔會玩完㗎，香港會繼續落去㗎。咁所以睇得長遠啲嘅時候咧，社會上呢種聲音，佢係會要求能夠起到一啲作用。好啦，咁泛民團體佢就問啦。咁我可唔可以起到呢啲作用？如果系嘅时候，喺咩情况底下、咩方式系起嘅作用？咁当然我哋讲呢啲嘢咧，都系对紧一啲新一代啊。你就算泛民嘅党派都系新一代，咁佢点睇咧？因为社会系佢哋未来喺佢哋手上。所以我自己曾经我记得几个月前香港电台叫我写香港家书，我提出咗，我话嗱喺我呢一代咧，我走过我条路。我有我執着，有我期望，我對香港人睇法嘅。但系我話點都好，我只能夠講到我嘅未來，就係未來嗰10年、20年嘅啫。喺我呢個階段，但系我話而家年青人，你嘅未來有50年，睇世界、睇中國、睇全世界都好，50年可以有大變嘅，好多變化，變得好或者變得差咧，就睇你啊，即系年青嗰一代點樣去推个社会咯，点带领个社会咯，咁所以你一定唔应该有任何嘅绝望，一定系充满希望去做。 但系即系而家新一代年青人咧，那个转变都好大，即系你其实喺书面都提到就系、是希望啲年青人喺一个即系、就是、个身份认同啊，对国家啊等等。咁呢個係亦都相當大嘅變數啊！其實即係而家喺社會裏邊啦。咁佢哋實際上可能即係泛民即係點解會即係有啲抗拒個選舉，亦都可能同即係社會上而家仍然即係唔少嘅一啲泛民支持者對制度係覺得好有問題。咁喺起碼今次嘅選舉裏邊咧，接受唔到呢個落去你睇會唔會有啲變化可以？ 這個就是即時的反應，同埋再拉長一點會不會有變化，這個問號我剛才出了。而家很多情緒的，而家的情緒就是因為過去兩年發生的事情，幾方面都有情緒的，你說黃營、藍營啊，各方面都是這樣。但是再長一點下去的時候，大家要比較冷靜一點去看了。那同埋呢，究竟同埋制度是死的，制度里面的人才是生的，制度里面的脑袋才是生的。所以有时候制度摆出来，有些人用这个制度可能做了很多的空间出来，有些人用这个制度越做越死都有的。所以要事在人为了，我觉得。的确由于19年的事情，本来大家都不想发生的，发生了，造成了制度有这样的变化，这个很可惜，但你回不到转头。但是往后怎样利用的制度是可以做的。我就打个比喻，90年代初香港第一次有立法局的地区直选，议席不是个多数的嘛。但是同埋第一次有直选议员，其实当时的立法局他那个议事的风格，那种议会文化呢，就是那时开始的。那是很少数人去推動一啲變化，咁其他人又覺得啊好事啊咁啊，咁啊令到當時嘅政府就發覺，哇點解突然間立法機關去作反咁樣啦？我仲記得當時陳方新佢係政務司司長，佢都奇怪啊點解議員咁樣㗎？即係冇規冇矩㗎咁。咁就係咁，個社會係咁。咁嗰時個議會又仍然係委任議員或者所謂比較親政府嘅議員係佔主導嘅，所以唔好睇得太簡單，個制度係咁樣嘅。大家有份去影響佢，咁我希望咧就係、是、如果佢仍然抱住一種香港係有希望嘅，而希望唔係建基於話我哋去等待，希望係建基於話咧，你俾到佢有空間，你俾到有生氣，咁佢就希望。你睇香港過去幾次我哋面對好多危機，有一段時間反而都覺得冇希望嘅，80年代回歸即係講97年咪回歸中國嗰時，社會上 都好多悲觀嘅情緒，移民都好嚴重。其實你睇翻歷史好有趣喎，喺香港，香港從來都冇話對自己嘅將來有一個好清楚嘅答案咁去發展嘅。喺英國管治年代，我哋經常去引述當時有位外國記者，佢咁描述香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係嘛？因為借來，即係話你冇一個完整嘅所謂控制自己嘅將來噶嘛。好啦，回歸之後，回歸嘅歷程，我哋講一國兩制。咁表面上基本法都只係講保證你五十年不變嘅啫，五十年可以大變嘅。咁即係你永遠都冇個 clear answer。即係嚴格嚟講，但係香港從來都係一個冇完整答案、冇清清楚答案嘅情況底下，我哋不斷邁進。到今天有啲人睇到香港好似個整個香港冧啦嚇，兩種嘅悲觀論啦嚇，有啲覺得香港一事無成，但係現實上唔係咁樣。我喺本書都有提到，你睇翻好多無論喺經濟、社會、民生嘅數據，喺管治嘅數據，國際上嘅評價。其實香港的評價很高的，就算發生19年事件仍然是高的，所以我們不要自貶身價，但我們有很多不足，我們有很多結構性的深層矛盾我們要處理，我們就要處理矛盾。有些矛盾你都不可以說想著想當然地做一樣東西就全部解決了問題，那是騙人的而已。很多矛盾是存在一段長時間的，很簡單，劏房問題怎麼會這麼快解決，很多累積很多原因造成的嘛，但你要逐個結去慢慢去解。所以呢，我們永遠都是一個未知一個很清楚的將來，但我們都要前進，是這樣做。香港過去成就就是這樣的。 今次也都沒有分別，你覺得 今次我覺得沒有分別，沒分別。所以我在本書我不知道有沒有提，但我在發布會有提這個例子。我講深圳，我說今天大家看到深圳好突出啦，習近平就講深圳是一個模式，深圳模式是對內地城市發展很重要的一個典範，而深圳的定位是這樣。好了，甚至香港有些人呢，他就覺得香港不行嘛，有些人就說深升港降，港一港沉，即是深圳升香港沉，即是香港沒希望了，要等深圳來救香港了，有這樣論調，所以不是主流。但其實他們忘記了，在2003年即是剛剛香港沙士之後，2003年深圳有一個很大的辯論，就是說誰拋棄了深圳。當時是怎樣呢？就是在深圳落戶的企業或者一些人才，因為長三角沒有起，紛紛走去長三角，他們認為長三角更加有前途。突然間深圳就覺得被人掏空了，還有當時香港又不睬深圳，還有深圳又擔心會不會港資都去了長三角，因為深圳的冒起就靠香港投資嘛，當時香港，所以有一段時間呢，深圳很失落，所以先有了論調，在年輕的知識界就提出是不是被人拋棄了。那時很有趣的，因為那時提出那個論點，然後深圳市市長伊友軍就跟那位青年大家對談，那時被視為佳話，在內地當時的開放的階段。咁但係你諗下啦，喺當時深圳近乎好似失去前景，佢睇唔到將來，咁佢好快地就搵一條路咯。當然佢搞科技就成為咗即係佢出路啦。到今天冇人會記得起2003年曾經經歷過咁樣嘅一個存在危機。所以從咁樣的角度，所以我就話19年我哋係一個存在危機，2020可能到今天仲係有咁樣嘅存在危機。但係如果我哋搵到條路，我哋大家都聚集到意志，我哋肯去做，去耕耘去做啲嘢，會唔會20年之後睇翻轉頭，19年都唔係咁嚴重一件事咧？咁即係咁樣角度提出嚟。 係，好啊，今日咧同阿張炳良傾好耐，認識張炳良咧都真係80、90年代，當時即係成大喺大學，而家翻大學做學術。咁咧就我諗可能過一兩年有啲變化都可能會好大，即係希望有時間即係將來亦都再揾阿張炳良嚟同大家傾下偈下。今日好多謝張炳良嚟，亦都好多謝大家收睇，拜拜。